都天亮，只是偶尔我想依偎着那段时光，有点荒凉，有些难忘。爱是泪光，让回忆扯得又扯不断，挤满胸口，都尽是心酸。你教会我习惯，你走后我还珍藏，有点失望，有点感伤。我习惯了你的习惯，黄昏后的孤单。我习惯了你的温暖，我眷恋着不忘。把心停泊进你的臂弯，当它是海港，我忘了我的夜晚，爱上你的天亮，成了习惯。爱是泪光，让回忆扯得又扯不断，挤满胸口，是心酸。你教会我习惯，你走后我还珍藏，有点失望，有点感伤。我习惯了你的习惯，狂欢后的不分。我习惯 照亮整个夜。

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